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为您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和湖南大学。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公布2018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6月8号。北京城市学院2018年新增6个本科专业。20所高校可以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公布了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考科目的考试时间为6月7号与6月8号，具体安排如下。6月7号9点至11点30分是语文科目，15点至17点是数学科目，6月8号9点至11点30分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15点至17点是外语科目。有外语听力测试内容的应该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通知要求各省考试的科目名称与全国统考科目名称相同的，必须与全国统考时间安排一致。具体的考试科目时间安排应该通过国家教育考试考务管理平台报教育部考试中心备案。北京城市学院2018年在京招生本科计划与去年维持稳定，占比仍可能达到 80% 左右。9个专业实行并类招生，新增6个本科专业，包括艺术类的数字媒体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普通类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展经济与管理和工程造价。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携手在珠海设立，是国内拥有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九所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之一。2018年在京投放计划与去年一致，14个计划，文科6个，理科8个。2017年文科录取平均分为581分，排位在2591名，理科录取平均分为574分，排位在10598名。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学校，学校设有全额奖入学的奖学金，达到条件的考生原则上可以免除为期四年每年80000元的学费。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2018年在京招生计划数与往年基本持平，招生专业略有调整，新增金融工程建筑学两个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向为机器人技术方向，市场营销专业培养方向为大数据营销方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同时下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20所高校获准开展学位授权的自主审核。根据意见的要求，高等学校应该制定新增学位授权点的标准，其标准应体现本单位的办学水平，必须高于国家同类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的基本条件。高等学校应该根据办法和意见的要求，制定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查，所确定的本单位自主审核程序应该规范、科学、透明。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邀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招办主任刘勇。刘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们从片花当中听到了哈，咱们学校是专注于高端服务业高级管理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本科大学，而且这么多年哈一直是在一个专业里面精耕细作哈。请刘主任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人才培养的特色。 总结一下，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特点。第一个方面是高起点，中瑞08年建校，全面引进了125年办学历史，酒店管理专业全球排名第一，也是同时也是全球最著名的一所商学院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瑞的核心课程和教学安排跟它一致，学分互认，学生毕业以后可以获得三个证，第一个证是毕业证，第二个是管理学的学士学位证书，这是一个学历方面的证明。同时还有一个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学术认证，这是一个能力方面的一个认证。同时学生在读期间还可以申请转学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四年获得两所院校的学位。再是一个、 是需要有什么条件吗？如果转学的话、 转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条件应该就是雅思的成绩了。雅思成绩应该达到七分就有资格申请。 好，这是第一点，高起点哈。 第二个特点就是精品化。大家都知道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125年只办了一个专业，并且做到了世界排名第一，中瑞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精品化的道路啊，站在巨人的肩上开始我们的道路。目前中瑞应该是全国甚至是亚洲范围内开设专业最少的一个学校了，一个专业六个专业， 酒店管理， 对，酒店管理一个专业。但是学生可以报考的专业方向有六个，财务及投资、人力资源管理、酒店运营管理、奢侈品管理、现代市场营销、自主创业六个专业方向。这是精品化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应用型，目前中国的本科高校呢绝大多数都是以学术型和研究型的为主，理论教学就是主要是理论教学。中瑞呢是一所应用型的本科高校，理论和实践课程的比例达到了1:1。酒店管理专业我们依托的是酒店行业，就是怎么解释酒店管理前面那个酒店，我们依托的是酒店行业，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高端品牌酒店的经营和管理，经营和管理方法。我们将国际品牌酒店对于品质、品味、礼仪 还有文化传承都有极致追求的这些卓越的标准，跟我们商务管理核心课程，比如说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全球独树一帜的这种人才培养方案。这就是洛桑的方案，同时也是中瑞的方案，也是中瑞，也是洛桑跟全球最著名哈佛商学院有本质区别，就是人才培养方案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区别就在于它是一所应用型的高校，实践的课程的比例， 同时把这个专业和行业之间打通了哈。 对，打通了，也就是行业的需求，满足了行业的需求。第四个方面的特点就是中瑞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家都知道中瑞地处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这个地方呢距离北京现在正在建设今年要投下半年要投入使用的新机场20分钟车程，距这个地区呢是未来中国空地一体最大规模的一个交通枢纽。另外这里中瑞距雄安新区50分钟的车程，这个地区应该是未来中国乃至全球高端服务业的一个高地，一个聚集地。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占 GDP 的比重就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发达程度，而中瑞的办学定位就是专注于高端服务业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和这个区域的发展完全契合，所以说中瑞的学生找工作应该不用去远方。然后我们三月份今年的毕业生有859名，三月份我们举办了2场咨询会，第一场是酒店专场，第二场是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综合厂的招聘会，两场招聘会来了152家企业，提供了2500个高端服务业的职位，所以说中瑞的学生平均每个学生2.2几个职位， 供大于求，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对对对，有非常大的选择机会。 近几年咱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是大概多少？ 提到录取分数线，我就说一下去年比较有参考意义。去年文科是468的本科线，我们降30分，438以上就可以考上中瑞，再低一分就不可能了。理科呢是439。降分以后是409，最低的降分幅度在20，最高的降分幅度应该在30吧，这是预测。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就处副处长孙东良。孙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 请孙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今年的计划基本上在北京与去年持平，然后北京整体的计划在560人左右，其中艺术类的考生在200人左右。 200人，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计划数哈。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年这个专业设置的情况吧。有哪几类专业是想推荐给考生的呢？ 其实我们今年招生的专业数量上是没有变化的。那其中有11个专业招生，那我们这边呢是主要是聚焦的就是财经类和艺术类的专业。那我们有2个艺术类专业，其中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其他的专业呢，普通类专业都均为财经类。这边包括了金融学、会计学、审计学以及金融工程等一些专业。那我们在专业设置方向，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专业设置呢，主要针对学生的发展诉求呢，把每一个专业分为国内培养方向和国外本硕连读的培养方向。计划学生计划本科毕业就业和国内考研以及创业的学生呢，可以选择国内的培养方向。那如果因为我们为了给学生全面搭建这国际化的培养平台，针对计划毕业之后呢，想上国外读研的学生呢，我们今年在所有的专业中都开设了3+1+1以及2+2+2的本硕连读这样的方向。那学生在入学之后可以针对自己的规划来选择方向来就读， 相当于给每一个学生不同的发展提供了2条渠道哈。 对。 那么在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该怎么选呢？ 在志愿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暂时不用考虑这个方向。我们入学之后呢，会学校这边会给大家来进行这样的宣讲，然后每个专业的方向会有个这样专业的规划，然后学生针对自己的诉求来在最后再来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就可以。 好，刚才您提到了国外本硕博连读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向哈，本硕连读，但是只要我本科报考了，那么硕士我就不需要再参加 考试可以直升，是这样吗？ 实际上我们这个可以算是本硕直通，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也想就是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海外这个本硕直通这个项目。我们学校嘉华学院是在2009年开始呢，就与这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七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这个各种这样的合作办学的模式。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本硕直通的2+2+1、2+2+2以及3+1+1这样的项目。那我们通过学分互认之后，然后学生可以在国内读2年或者3年，然后再上国外读完成的国外的这个本其他时间的这个本科的课程，然后本科阶段可以拿到国内和国外的双本科，然后拿到国外的硕士。 一般对接的院校有哪些呢？ 对接的院校这样包括英国的9所，其中包括我们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塞萨克斯大学，然后这个在英国应该是在排发展学，它其中的发展学排在世界第一名。然后还有它的其他的这个整体的排名是在19位，然后全世界排在100名左右。然后还有斯旺西、赫尔以及普斯茅斯、普利茅斯等这一些学校，然后还有韩国的东西大学，以及新西兰的梅西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迪肯大学等。 学校有很多的可以供考生选择的哈。另外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近几年哈投放了哪些优质的专业可以供北京考生来报考的，请孙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招生的这11个专业全部都是在北京有招生的。那其中有几个专业其实北京的考生是比较热门的，比如说金融学、会计学，还以及如果之前的比较传统的这个2+3本硕连读的审计学和金融工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艺术类的数字媒体是艺术专业。那是其中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呢，今年是有2+2+2的中韩联合培养和3+1+1的中英联合培养以及国内培养方向。就业和考研这一块整体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这边就业学校现在针对就业呢已经就是积极融入行业，然后目前我从就业办拿到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新数据来看，目前已经跟179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大学生的实习就业基地。比如说像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杭州银行，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单位。近三年呢，我们的就业率是非常好的，都平均在98%以上。其中2017届的学生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9.35%，而且我们这个就业率连续5年是居同类院校的前列的。 好。 对，然后除了就业之外呢，学生还有一部分是要在国内考研的。然后我们这边的国内考研的上学率是10%左右。那近几年的我们统计了这个考研的学校，其中也包括了北京大学、北师大、人大以及中央财经和外交学院这样的特别就是名牌的大学。然后我们国外考研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考研率在除了就这个本硕直通的这个中有是本科阶段的，还有就是硕士阶段。硕士阶段的家长会很关心，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能读到硕士。我们基本上所有出去的学生他都可以读到硕士，而且我们现在近三年的这个通过硕士毕业的这个学生有500人左右。 好，这个比例也是非常可观的哈。近几年学校的录取分数再公布一下，给家长做一个参考。 我主要说一下17年嘛，因为17年，对，17年这个我们其实是文科是468的线，然后我们也是在438。文科，然后普通艺术类呢是327。理科呢是439的线，我们录取的最低分数是409。然后艺术呢是311。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如果要是学本科这个二本招生，我们是在二本招生。如果要这边教育考试院是有这个降分的这个可能的话，我们还会加大这个计划来参与这个征集。预计在也是在降分20分左右吧。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惠政策哈。 对对对。 好，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提示的吗？ 关于录取原则，我们艺术类的 录取原则是联考，北京市的联考通过的话，按照文化课的成绩来从高到低来录取。 嗯， 那我们建议艺术类的考生可以一志愿填报，因为北京艺术类是顺序志愿。那我们也收高分的二志愿考生在艺术类。 嗯， 那普通类的话是因为是平行志愿，我们这边有一个对考生的这个优惠政策，是报考我校的所有的考生可以满足第一志愿的专业要求。 那么我们接下来邀请出湖南大学招办负责人陈元林老师。陈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往年啊，有哪些专业是北京考生报考比较热门的，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 像我们学校就是我们的优势专业中啊，像我们学校的土木类、建筑学、机械类、化学、电气信息类，还有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与金融学，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比较优势和在各个省份都是属于报考这种报考率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这些专业呢，我们在北京都投放了计划，在我们北京都会招生。 好， 那我具体您说， 您继续。 那就是说，如果说具体介绍一下，我说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土木类的专业，就是因为我们土木类的专业的话，我们现在是大力招生土木类里面我们包含着有土木工程和工程管理这两个专业覆盖着，但是我们是以土木类的这个专业本科这个专业招生专业招进来，那么在两年之后，在入校两年之后，学生可以自主的在土木工程和工程管理中选择一个具体的专业来进行学习。前两年我们是一个大类培养，那我们土木工程的话，它在整个学科体系里面，它以前是属于三驾马车嘛，整个中国的土木工程就是清华、同济还有我们湖南大学，所以我们土木工程的历史悠久，然后这个学科实力非常强。从它成立到至今，我们这个土木工程学院已经培养了这个七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然后这个在最近的这样一个学科评估中，我们的土木工程专业也是排在全国第七。所以的话，有喜欢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报考。 再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招办的联系方式， 一个是8882-3560，一个是8882-3067。 孙处长，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69597736，69597746。 刘主任，您这边的联系方式 89283362。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秦天，明天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了。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晴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 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五月一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空气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10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是白天云量较多，本市天空以阴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降水量不大，所以外出的朋友请注意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夜间降雨结束，天气逐步转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温度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温度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今天白天有阵雨，所以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是2，照射强度相对比较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飞腾着的，不安着的。